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好，北京时间的18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江宁。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1年8月1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北京市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并落实鼓励三胎住房政策。 北京将发行13亿元地方债券，个人8月23号到25号可以认购。 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二批新冠疫苗接种今天启动，计划到9月初实现应接尽接。 交通运输部表示，将设定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上限。 腾讯视频起诉抖音未经授权搬运剪切热播剧，要求赔偿1亿。 阿富汗塔利班召开首次记者会，阿富汗局势能否就此稳定呢？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全红月，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全红您好。 哎，你好曼宁。 我们请全红给我们介绍一下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这个天气情况。 从目前的雷达回波图上看啊，降雨云团已经移到了河北的张家口地区。今天夜间呢，北京西部山区就要开始出现降雨了。后半夜这个降雨云团开始影响到城区，不过呢是场小雨。明天早上6、7点钟啊，这个小雨天气会影响到全市，路面湿滑啊，对明天的早高峰有一定的影响。明天上午开始啊，到明天夜间的前半夜啊，这个雨势加强，变得密集，对明天的晚高峰影响很大，需要注意防范。这场降雨啊，要持续到明天深夜啊2点前后啊才能结束，可以达到中到大雨的量级，尤其东部郊区啊，像平谷和通州一带啊，下午到夜间要防范啊暴雨的出现，有些低洼路段呢会出现积水，所以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山区啊要警惕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另外提醒大家，明天的最高气温啊只有24到25度，而下午啊还会下滑到22度左右，感觉是有些凉的，所以要注意啊添加衣服。主持人， 那么另外未来几天的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全工， 从天气趋势来看呢，降雨过后啊，低层空气湿度依然比较大。周五早晨啊，阴云笼罩，雾气蒙蒙，白天呢也是多云到阴的天气。到傍晚前后啊，恐怕会有对流云团出现，带来短时的雷雨。现在看呢，就是周六白天将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这个天气是不错的。而周日白天还会出现短时的雷阵雨天气，所以也请大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曼宁， 好的，非常感谢全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全工，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1级，属于优。 北京，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好，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来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北京市住建委今天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公共租赁住房资格复核及分配管理的通知，8月20号施行。北京将建立公租房资格定期复核制度，并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政策，对于多子女家庭实现直接配租。对此，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专访了市住建委保障房审核分配处副处长马珊珊，来听一听她的报道。 通知明确，公租房资格备案家庭应在轮候期间定期主动申报家庭情况，取得备案资格每满24个月，应提前1个月到户籍所在地街道或乡镇住房保障窗口申报家庭情况，家庭情况没有发生变动的也要进行申报，没有按期申报的，公租房备案资格将予以终止，并在各区政府官网设专栏进行公告。马珊珊说， 咱们建立这个制度目的呢， 就是要精准掌握到底最需要咱们公共租赁住房家庭是谁。实现精准保障的前提是要实现一个精准的管理，咱们只有让真正有需要的家庭得到这个最先的保障，才能实现咱们这个公共租赁住房的精准保障。 据统计，自本市公租房政策实施以来，目前还在轮候的备案家庭约12万户。马珊珊说，接到乡镇住保部门将提前告知轮候家庭，分批进行资格复核， 申报的材料是进行了一个大大的简化。特别是咱们申请家庭在轮候期间家庭没有发生变化的，咱们这一次啊也不用重复提交材料，只要有一个说明书说明自己没有发生变化即可。对于咱们这个老龄啊、大病、重残这些特殊困难家庭呢，咱们还要求接乡的工作人员要入户，要开辟绿色通道。 通知还明确，将优化公租房配租模式，提升配租工作效率，对取得公租房备案资格的低保、低收入、重残、大病等特殊困难群体、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以及轮候时间超过5年的家庭，区住房保障管理部门也可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马珊珊说，这种模式中涵盖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家庭，是本市落实国务院鼓励三胎的住房政策，这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 家庭里啊，两人及以上未成年子女轮候家庭啊，也纳入公租房的一个直接选房，就是在户型的选择上啊，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家庭这个子女的数量啊，给予适当的照顾。我们统计呢，咱们现在轮候家庭里啊，有两人以上未成年子女的家庭也近3000户，也是为咱们这个未成年子女家庭提供更好的这个居住的环境。 再来看，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北京市将在8月20号通过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发行13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券，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在8月23到25号期间，通过银行柜台网点或者是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来进行认购，起投金额为100元。这次发行的地方债资金将用于朝阳区孙河乡前围沟组团棚户区改造土地开发项目和海淀区双新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围沟项目位于朝阳区孙河乡，项目在保证居住用地建筑规模、满足农民安置需求的前提下，重点保障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交通等设施，以满足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海淀区双新村项目于四季青镇西部，项目内规划有安置房、住宅、配套设施等，有利于加大地区环境整治，加快这一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 这次地方债发行日为8月20号，分销日为8月23号到25号，个人和中小机构投资者可以进行认购，债券的面值为100元，起投金额仅需100元，投资者认购债券数量为100元面值的整数倍即可，债券的期限为3年，票面利率将在8月20号采取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 这次债券发行承办银行共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12家，投资者可以通过这些银行覆盖全市的2866个营业网点来购买。 此外，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10家机构都开通了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柜台债券服务业务，投资者可以足不出户在交易时间段内随时买卖。 再来看2021年上半年，北京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行业考核成绩单今天出炉。在运营监管情况公示当中，再次明确北京不发展电动自行车租赁。截至今年6月底，市交通委对于拒不整改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企业，累计实施行政处罚9次，涉及到8个品牌。 目前仍有少量电动租赁自行车违规在行运营，全部为未登记无牌照的电动自行车。按照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市公安交管局针对驾驶未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根据条例规定，驾驶未登记的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的，对驾驶人处以20元罚款。 交通部门提示市民关注资金及自身安全，拒绝使用任何品牌的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北京法院今天起启动2021年第一期涉案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工作，共有275辆金牌小客车带指标参加此次的司法处置。 据了解，这次司法处置的小客车当中，评估价大部分属于中低价位，性价比较高，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评估价最高的是三中院处置的一辆保时捷汽车，评估价为42.17万元。评估价最低的是2万元，共有3辆。 根据规定，竞买人如果是组成家庭申请指标，该家庭的申请状态处于资格审核通过的，该家庭的主申请人可以以自然人名义参加报名，但要符合个人报名的条件，家庭非主申请人的其他成员不能参加报名。 本期报名时间从今天上午10点开始，截止到8月27号下午的3点。8月30号公示报名信息，8月31号正式竞价。公众可以通过北京法院网、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信息系统网站等渠道，登录北京产权交易所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查看处置车辆信息、处置公告，并且参与竞买。 另外，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交通运输信用体系建设，根据关于限制失信人、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工作的意见，截至目前，北京市共计限制失信被执行人参与本市小客车指标配置9万余人次。 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新闻热线在8月7号曾报道，市民反映自己的亲人住院之后花费了高额的护工护理费，增加患者的经济压力。之前记者调查发现，护士数量不足、护理服务短缺是目前医院将护理服务外包的主要原因。报道播出后引发了市民热议，问题集中在护理费用的定价原则以及护工市场的规范管理上。对此，新闻广播记者王梦雨继续调查了解，来听一听他的报道。 在之前的报道中，李女士表示，自己的父亲在北京朝阳急救抢救中心住院，医院要求必须有陪护。由于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允许，只能聘请医院的护工陪护， 必须要陪住，必须得找，这么着才请的护工，住了几天不敢住了，护工费就顾不起。 记者走访本市多家医院，发现护工价格基本在每天220块钱到300块钱不等，大部分医院的护工都隶属于第三方家政公司。一家专门提供护工服务的家政公司的中介告诉记者， 护工费都是要280，他到手才100多，那其他的那些就是医院拿了是吧？ 对，那都是医院收的。 按照这位中介的说法，医院也要收取患者缴纳的护工费，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护工费用的定价又该由谁来主导？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医保局医疗服务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这个管理是在北京市卫健委，应该属于是医院来管，卫健委是管医院。 记者联系到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热线12320，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护工费，卫健委并没有明文规定，需要向各医院咨询。记者也联系了多家医院了解情况，但对方提供的护工办的电话都打进了第三方公司。之前的报道播出后，还有市民建议，如果短时间内无法解决护理服务短缺的问题，也希望相关部门能对各医院护工统一管理， 把他们统一的要求、统一的标准，对吧？你这样出了事儿也能去找啊。 那么，护工的培训和管理工作又由什么部门负责呢？2019年，本市出台《北京市加强医疗护理员培训和规范管理工作实施方案》，方案指出，医疗护理员需要经过不少于120课时的培训，培训结束后需要通过考核才能取得结业证书。但记者询问多家护工培训机构发现，基本只要参加几天的培训就能顺利取得证书。 都能，只要结业都能办，结业之后都能办。 而且各医院对于护工资质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负责北京协和医院医疗辅助人员外包服务的北京康健阿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我们就培训一天，护工没有这个证书。 对此，北京大学医学部卫生法学教研室教师杨静认为， 因为他这个专业性没有那么强，所以呢，至少目前不可能由这个卫生行政部门来统一对他进行培训，对他进行准入，然后对他进行这个监督。我觉得可以在这个现在这个现有的模式之下吧，然后进一步的加强对这方面的一个效果的评估。 再来看近日丰台区广安康润家园东区的居民冯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这个小区周边多条道路停车乱象丛生，无人管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姚百言、实习生张瑞、甘泉的报道。 市民冯先生反映，丰台区广安康润家园东区周边新立路、高丽庄北路等道路停车乱象丛生，无人管理。冯先生说， 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天然的停车场。 8月17号，记者实地探访，在临近广安康润家园东区高丽庄北路的路段上，记者看到200多米长的道路上停放着私家车超过100辆，不仅占用了机动车道，还占用了非机动车道和人行步道。冯先生说， 两边不说啊，关键咱们就说中间，您看有时候它双排停，现在车比较少，它就停在这中间，这是机动车道上下行啊，

被誉为全民健身明星。 我是党员童宝民， 我是大学期间入的党，到今年正好建党100周年的时候，党龄是16年了。作为一个青年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就感觉非常自豪。咱们国家不管在经济建设，具体到全民健身领域，包括细分的社会体育行业中，每一个事业都在蒸蒸日上。 童宝民今年37岁，毕业于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200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北京市柔力球协会秘书长，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主要负责推广柔力球运动。说起和柔力球运动的结缘，还要追溯到他的大学时期。 从刚开始的时候，因为是在北京体育大学学的呢，就是武术专业，主要练那个太极拳，在太极拳代表队。柔力球运动呢，又是这个中华的传统文化，它又有太极的这个思想，还有结合了现代的球类运动，刀枪剑棍也很符合，所以就以从事了柔力球的运动。学校的时候没有这个专业，那我们是第一批在校期间喜欢上了这个民族体育运动。 柔力球一般指太极柔力球，太极是这项运动的根本和生命。太极柔力球圆弧轻化，看似软弱无力，轻松自在，其实力度拿捏，方位掌握都会消耗很大的体力，一场球下来汗流浃背也是常态。童宝民介绍说， 简单来讲，它就是人们就是手持这个拍子，这个拍子呢中间呢是一个橡胶或硅胶的一个网，然后呢球呢，它球里面含有1/3的这个沙子，大概50多克的一个沙子，通过动作的画圆以及画弧线把这个球控制住。经常说有两类最健康的运动，一类就是挥拍类运动，一类就是有氧健身。正好我们做的这个太极柔力球呢，就是把挥拍类运动和有氧健身的运动有效的结合到一起的一个非常适合老百姓来健身的一项全民健身运动。 太极柔力球创始于1991年，是山西晋中卫校教师白荣副教授发明的，从最初的隔网竞技慢慢发展成为拥有各种套路供百姓全民健身使用。童宝民和他的团队也在这其中付出了很多，参与柔力球运动的健身人群也在短短几十年间翻了近10倍。 柔力球运动其实今年正好是30年，1991年刚有，山西的白荣老师发明，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当时的柔力球就只有隔网竞技，套路呢从2000年才有，2000年到2006年呢才有一些初级的套路。套路的动作形式呢基本上是操类动作，像广播体操似的结合起来的这个套路。我们接触以后呢，就是把武术的这个高难美心和太极的这种养生的结合到一起，创编了一系列的这个太极化的球类运动，就是太极柔力球这个套路。我们就把这个太极柔力球呢，从最基础的八式一直编到现在的在做88式，一套最多有80多个招式，就从普及的8式开始。然后做这个的时候，下肢动作都是结合了太极的弓步、马步、瀑布、虚步这些步型，包括它的步伐进步、退步、横移步，然后上肢动作结合了柔力球的一些基本技术，绕环呀、绕翻呀、头上平绕，这个其他各种柔力球基本技术结合起来，然后从易到难编了一个系列，推广的还挺好。 谈到对于健康中国的理解和感受，童宝民表示， 健康中国2030这个计划非常好，因为中国已经脱贫了，大家下一个目标就是健康中国。从各个层面，之前也是全民健身上升为这个国家战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嘛，就国家体总局经常邀请我们作为科学健身的指导者，创编一些新的科学健身的这些套路也好，或者是作品也好，能够被广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认可，广大的这个柔力球群体所认可。从2006-2008开始也出书，也做这个拍了很多教学片，在这个过程中也做了很多直播课，就每年都会推几套新编的这个套路，跟着时代相结合的，做一些引领这个项目的发展的一些新的技术标准也好，或者是套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希望这个柔力球运动不只是2000万人在练，希望这个项目呢发展的在国内、在国外、国际上越来越多人能够认识这项体育运动，同时呢这项体育运动能够把中国的文化传播得越来越好，希望更多人参与到柔力球运动中。 以上节目由体育广播记者齐良博采制。 好，18:25，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交通运输部表示将设定网约车平台抽成比例上限。腾讯视频起诉抖音未经授权搬运剪切热播剧，要求赔偿1亿。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经典传承大成之作，传奇铸造全新传奇。皇冠陆放，劲奢动感，旗舰大七座 SUV， 成经典铸传奇。全国预售开启，详询经销店。一汽丰田。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招商银行小天才儿童手表礼包分期购活动来了，每月29.99可得小天才儿童手表及中国电信3年话费。活动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及各线下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北京时间的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曼宁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8月17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都在江苏，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据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官方微博消息，8月18号，医院工作人员例行筛查，发现一人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异常。根据国家和上海市防控要求，正在对相关人员和场所开展排查。 今天中午，记者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时，看到现场门急诊全部关停，门口全部安排了公安民警和医院的保安，负责维护现场秩序。遇到一些前来这里咨询的车辆和市民，工作人员也及时予以告知。目前，该医院的核酸检测服务暂停。 今天上午，江苏扬州市举行第20场疫情防控专题新闻发布会。据介绍，昨天扬州对于重点地区重点人群进行核酸筛查，共采样检测147.7万人。截至8月17号24点，当日检出6例阳性，其中3例来自隔离人员，2例来自封控小区筛查，1例来自重点人员筛查。 今天，扬州将多个街镇园区各集中隔离点开展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核酸筛查。截至目前，扬州共有高风险地区10个，中风险地区27个。 今天中午，记者查询航旅纵横 APP 发现，南京禄口机场机票重新开售，多家航空公司开售19号南京到青岛、南京到厦门的往返机票。 记者今天从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联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17号的24点，郑州市新冠病毒疫苗累计接种1528.14万剂次，全市18岁以上人群接种第一剂809.32万人，接种率为83.33%；12到17岁人群接种第一剂32.06万人，接种率34.41%。 发布会通报，青少年和18周岁以上人群一样，都是构筑免疫屏障的重点人群。因此，在学生本人和家长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应当坚持应接尽接和自愿原则相结合，积极接种，尽早接种。 郑州市计划8月24号前完成12到17周岁的人群第一剂次接种，9月15号前完成第二剂次接种。 海淀区12到17岁人群第二批新冠疫苗接种今天启动，计划到9月初，全区11.5万人将实现应接尽接。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最近都有感冒发烧吗？ 没有， 没有哈。 在北京市第19中学，学生们正在按照班级进行登记，医护人员确认学生监护人或委托人及本人知情同意自愿后，分班级进行疫苗接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例行政策吹风会，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负责人李华强介绍，针对个别网约车平台抽成高、随意调价、诱使驾驶员超时劳动、疲劳驾驶等问题，交通运输部将结合网约车行业改革发展的实际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推动指导意见各项举措的落地实施，切实保障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的劳动权益，重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压实平台企业主体责任，指导和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依法合规用工，更多采取劳动合同制用工方式，落实驾驶员权益保障责任，合理确定平台和驾驶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 二是规范平台企业的经营行为，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规范自主定价行为，降低过高的抽成比例，加强与驾驶员之间的沟通协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并向社会公布。 三是保障驾驶员的合理劳动报酬，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综合考虑工作性质、劳动强度、工作任务以及当地的平均工资、市场经营状况等因素，合理确定驾驶员的劳动报酬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四是保障驾驶员的合理休息权益，要求网约车平台企业持续优化派单机制，尽可能提高车辆在线期间的运营效率，科学确定驾驶员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避免其超时劳动和疲劳驾驶，切实维护好广大网约车司机的休息权益。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6月1号在天津、成都、苏州三地启动试点驾驶证电子化以来，已经有195万名群众申领了电子驾驶证。今年下半年将会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 电子驾驶证具有统一性、实时性、安全性三个特点，为驾驶人提供申领、出示和使用的便利。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李国忠表示，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个人账号领取。电子驾驶证样式全国统一，和纸质的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子驾驶证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动态显示驾驶证状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方便实时查询、实时出示、实时核验。电子驾驶证采用数字签名防伪技术，真实唯一，安全可靠。 下一步，公安部将在前期试点基础之上，完善信息系统，健全配套制度，加大电子驾驶证推广力度。今年下半年再选择部分地方扩大试点，2022年全面推行，让更多群众和企业享受到便利实惠。 再来看，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在今年的5月15号成功实现火星着陆。截至8月15号，祝融号火星车在火星表面运行90个火星日，大约和92个地球日，累计行驶889米。所有科学载荷开机探测共获取大约 10GB 的原始数据。祝融号火星车圆满完成既定的巡视探测任务。 在巡视探测期间，祝融号火星车按照7日一周期、1日一规划、每日有探测的高效探测模式运行，导航地形相机获取了沿途地形地貌数据，支持火星车路径规划和探测目标选择，并用于开展形貌特征与地质构造研究。次表层的探测雷达获取地表以下分层结构数据，用于浅表层结构分析，探寻可能存在的地下水冰。 另外，气象测量仪获取气温、气压、风速、风向等气象数据，用于开展大气物理特征的研究。表面磁场探测仪获取局部磁场数据，与环绕器磁强计配合，探索火星磁场演变过程。表面成分探测仪、多光谱相机获取特定岩石、土壤等典型目标的光谱数据，用于元素和矿物组成等分析研究。 当前火星车状态良好，步履稳健，能源充足，后续将继续向乌托邦平原南部的古海路交界地带行驶，实施拓展任务。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据介绍，自从开展火星表面巡视探测以来，祝融号火星车在能源供给、热控、通信等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身体状态非常健康。祝融号也在不断切换前进模式，更多地锻炼自己。 比如我们有地面规划，然后盲走的模式，然后我们有车本身的控制系统自主进行这个避障规划的移动模式啊，还有这个视觉测程的移动模式等等，这些移动控制模式呢，在我们这个90个火星之内呢，我们都进行了应用，效果呢也都非常好。 据了解，后续祝融号火星车将会继续向南行驶。刘建军介绍，距离目前火星车位置大约有 1.7 公里左右的地方有一处沟槽，按照目前祝融号的行驶速度，大约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可以到达。 我们能不能看到它的这个从上到下，它的这个岩石的类型或者成分有什么差别，那么我们就可以了解它地质历史时期发生了些什么故事。那么这是一个我们近期会重点关注的探测对象。 而在更远的地方，距离祝融号目前位置约20公里处的泥火山，也是祝融号未来或将探索的地方。走得更远，走得更久，祝融号依然肩负着更多的使命。 随着后续的任务的推进可能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更极限的一些测试为后续我们在其他地外天体的巡视探测，这种自主巡视探测任务呢，能够积累更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这样一个储备。 我们来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在正在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上海市松江中心医院一名女护士核酸检测为阳性，经专家组诊断为新冠病毒轻型病例，目前已经转运到定点医院救治。 再来看，针对近期发生的杨倩、陈梦、全红婵等奥运健儿姓名被申请注册商标事宜，中国奥委会发布郑重提示，不得以奥运健儿姓名恶意抢注商标，有上述行为的应及时撤回和停止实施商标的注册申请。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由于热播剧《扫黑风暴》被抖音未经授权搬运剪切，腾讯视频日前以侵犯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为案由，将抖音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8月17号已经对此立案。 腾讯视频请求判令抖音方面删除、过滤、拦截平台上的侵权扫黑风暴的视频，停止通过抖音传播涉案侵权视频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同时要求抖音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支出共计1亿元。 那么这种搬运剪切的行为是否涉嫌侵权？除了平台之外，发布者是否需要为此来担责呢？就此我们先采访了北京云嘉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占领，来听一听他的观点。 说这个呢，视频的发布者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著作权法上的合理使用的情形。比如说，是否是为了介绍、评论某部作品，而在作品中合理使用他人的作品或者作品的片段，或者是个人为了学习研究目的而使用他人的作品。像短视频的发布者，一般情况下他都不符合这两种情况。当然，第二种情况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符合，比如说，就是我做一个短视频，是为了对其他人上映的这个作品影视剧进行评价，去介绍有这样的一种娱乐圈或者是电影行业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在这个视频中部分的适当的使用他人的作品，在这种情况下它才属于是合理使用。但是如果说像短视频平台上大多数用户的做法，就是把其他的影视剧的片段通过这个切条剪辑的方式直接做成一个短视频，像这种情况下一般都是不构成合理使用的，也就是说他这种做法是构成著作权侵权的，这是对于用户的行为来讲。那么抖音呢，它是短视频的平台，也就是信息存储空间的提供方，那么它是否是会承担侵权责任？首先它不承担直接侵权责任，因为这个侵权的视频是由具体的用户来发布，用户是构成直接侵权。那么抖音呢，它作为信息存储空间的提供方，只能是看它是否构成帮助侵权。然后一般情况下，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提供方，它使用的是这个通知删除规则，也就是说避风港规则。一般情况下是权利人向这个平台发出侵权通知之后，如果说平台不采取措施制止侵权，它要对损害扩大部分要承担连带责任。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说如果平台对于用户所发布的这个侵权的视频属于明知或者应知情形的，平台就直接构成帮助侵权。怎么判断明知或应知呢？在司法实践中，通常会把比如说对于用户发布的视频有剪辑行为、有编辑行为、有修改行为、有推荐行为，或者是从中获得直接经营利益等等，在这些情况下都不能适用通知删除规则，也就是说平台会构成帮助侵权。 那平台对于用户发布的这些视频它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提醒或者审核呢？ 现在是这样的，目前没有法律规定平台对用户发布的信息 需要进行事先审核，因为这个呢确实也不符合互联网的特点，就是面对用户所发布的众多的信息，要求平台事先逐一审核不太现实。只是有一个网络协会，网络视听节目协会，它发布了有一个这个网络视听节目规范，是一个行业自律规范，这里边提倡要先审后发，但这个呢不具有法律的强制约束力。也就是说从目前的法律上来看的话，短视频平台它对用户所发布的信息没有事先审核的法定义务。 近年来，有关短视频平台的影视剪辑视频纠纷一直不断。就在今年4月9号，50多家影视公司、5大长视频平台以及影视行业协会发出联合声明，共同呼吁广大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生产运营者要尊重原创，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对相关影视作品实施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侵权行为。 在这次腾讯视频对于抖音的诉讼当中，腾讯提出的赔偿金额高达1亿元。那这个赔偿数额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后续进展又将会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赵占领的分析。 涉及到侵权赔偿的标准，首先就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那如果无法证明的话，就要看能不能证明侵权人的侵权所得。那么如果说这两者都无法证明的话，然后由法院根据侵权的情节、持续时间，包括这个影响范围大小等等一系列因素来酌定。目前我们不清楚这个腾讯它对于原告的实际损失或者被告的侵权所得它有没有相关的证据，如果没有的话，那应该就是由法院来酌定了。我不知道它起诉没有，有没有起诉用户啊？它如果起诉用户的话，那基本上大概率被认定用户构成这个直接侵权，但是对于抖音要求主张构成帮助侵权，那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构成帮助侵权，就要看具体的案件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和细节了。比如说到底有没有事先发侵权通知，收到通知之后抖音它有没有删除，或者是它对于用户的侵权行为是否存在明知应知情形，这个呢就是要靠原告去举证了。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阿富汗塔利班新闻发言人扎比乌拉·穆贾希德当地时间8月17号傍晚举行记者会，这也是塔利班8月15号进入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之后的第一次记者会。 穆贾希德表示，过去的政府犯下了很多错误，塔利班不想重复任何的战争，也不希望有任何国内和国外的敌人。阿富汗现在处于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塔利班已经能够保障首都喀布尔等城市的安全，也努力避免发生伤亡。 在被问及塔利班组织领导人何时会进入喀布尔时，穆贾希德表示，这取决于未来局势的发展，领导人们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入城并参与到组建未来政府当中。而包括前总统卡尔扎伊和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在内的政治派别领导人也会参与到有关政府组建的讨论。 那么阿富汗的局势能否就此稳定下来？未来塔利班建立自己的政权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林，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从整个战争内战的这个角度看呢，大局已定啊，因为塔利班控制了全国所有的中心城市，最主要的反对派、前政府的领导人，包括加入政府的北方联盟的主要领导人，跑的跑，降的降，没有看到一个成规模的抵抗力量。整个全国现在各种新闻看，除了局部像喀布尔机场出现这个外逃的恐慌，个别的地方出现一度的骚动之外，总体比较平静。应该说呢，阿富汗呢老百姓呢基本上接受了塔利班控制这个国家这个现实，反对派这个翻盘的余地已经是没有了。现在的下一阶段，国际社会包括塔利班前政府更多的关注多哈进行的新政权的结构谈判、国家未来治理的谈判、各民族宗派的权益的保障，包括少数民族妇女地位啊，以及新的这个政权如何跟国际社会打交道等等。所以呢，全面内战这个问题呢，应该是已经是过去式了。 塔利班现在要恢复这个一个国家的正常的运转，还有整个这个百姓啊，他们的正常的生活的话，他后面还有哪些工作需要进行呢？ 首先你看这个塔利班已经是发布了安民告示，要求自己的军队不得随意进驻这个外国驻阿富汗的机构，不得进驻这个民宅搜查逮捕人员，不得随便征用老百姓的车辆。 同时呢，呼吁前政府的官员，包括技术人员，都返回自己的岗位，恢复工作。同时呢，对前政府的官员，包括从外国武装进行合作过的一些翻译啊、辅助人员，对他们进行大赦，就是说你们回来既往不咎。还有一个就是呢，准备说是允许这个妇女可以单独上街，可以在遵守伊斯兰法情况下呢恢复工作。而且最新我看的塔利班表态说，未来政府架构中也应该有妇女的地位等等，应该说是传达了一个相对温和的伊斯兰政权的一个立场。现在呢，他要做的就是稳人心，恢复经济，恢复商业，慢慢的、逐步的恢复生产。下一步呢，再看通过这个权力再分配，使过去一些有管理经验的专才、人才、行家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来把这个国家呢正常的运转起来。因为塔利班他只是打江山的这一支武装，他缺乏这个治理经验，缺乏治理能力，也缺乏相当多的这样的中高层的管理人员。那我想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就是整个这么多年的这个阿富汗战争，最后美国是以这样的方式收场呢？ 阿富汗本身就是有非常特殊的这个复杂性，一个山地国家，它的地形、地貌、民族性格、民风、传统都不太适合像美国这种的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作战，不接受美国式的这样的一个征服和占领。那么美国打了20年，实际上是它的高科技、高效的这种战争装备发挥不了武器，那么导致了把塔利班击溃、打散，然后塔利班重新再次聚拢归来。而他扶持的这个政府呢，从经济管理来讲失败的，从这个社会的这个管理来讲也是失败的。经济管理呢，就是说没有给国家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的、健康的经济，而是导致了阿富汗沦为了一个世界最大的毒品基地。从社会管理来讲呢，并没有把整个阿富汗的各个部族真正的凝聚起来、团结起来，吸引到自己身边，投入新阿富汗的建设，才给了这个塔利班一定的民意基础。另外，这个新政府呢，确实是一直很腐败，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情。加上西方给他训练了个军队，其实缺乏战斗力，也没打过几次硬战，而他更多的靠美国的概念，陆空一体战，靠空中强大的掩护来帮助地面进行军事打击，掌握制空权，运送武器弹药、补给、接救伤员、增加援军这样的方式。那么一旦美国撤军以后，阿富汗政府的号称30万的军队一下就失去了最重要的保障和战斗力，也失去了这个士气，导致了这次大溃败。那从美国来讲，撤出是一个战略进程，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要撤出，搞亚特兹平衡，到特朗普时候更加进一步的收缩。所以呢，今天走是必然的，但是走这么狼狈、这么惨、这么丢人，这个东西是大家没想到的。 嗯。随着阿富汗塔利班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的阿富汗政策被指惨败。路透社近日发布的联合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的支持率下滑7个百分点到46%，跌至他一月上台以来新低。 拜登就职以来，路透社每周调查其支持率。机构16号所做的民调获得了947名美国成年人的回复，其中包括403名民主党籍和350名共和党籍人士。同日，拜登就阿富汗局势表态，重申撤军决定正确。 路透社解读，从长期来看，拜登民意支持率下跌或是暂时性波动。判断塔利班重新掌握阿富汗对于拜登执政负面影响为时尚早。然而不可否认，这一民调结果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拜登政府阿富汗政策普遍不满。 好的，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今天亚洲时段，新西兰联储公布利率决议。与之前市场预期不同的是，新西兰联储决定暂不升息，新西兰元一度大跌，但随后又逆势拉升到日内高点。那么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黄汉。黄汉你好。 啊，主持人你好。 那么如何来看待新西兰元走势呢？ 那好的，那在之前发现一例社区病例之后呢，新西兰总理昨天是宣布新西兰进入为期3天的紧急封锁。那在今天也是又报告了新增6例新冠病毒的病例，这6例病例呢是跟之前的感染的病例是有关的，而且呢现在也都被确认是因为这个德尔塔这个变种病毒感染，所以基于以上的原因呢，在今天新西兰联储的货币政策委员会是将官方现金利率维持在0.25%，那不过在这次会议上呢，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委员是倾向于认为未来提高利率对经济有利，而且呢这些委员也是一致认为。目前的他们主要的政策立场是进一步减少货币政策刺激，来降低这个通胀预期变得不稳定的风险。但是短期来看呢，鉴于因为临时的状况，目前的封锁措施还有国民健康形势的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在今天呢，委员会也是同意在这次会议上是保持这个利率不变。新西兰联储发布的利率预测显示呢，在今年的晚些时候呢， 还是会上调官方现这个现金利率啊。所以中长期来看，如果疫情在新西兰得到控制啊，那么加息的进程还会继续。而且在今年七月呢，新西兰联储也是停止了额外的政府债券购买。在今天这个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环境目前仍然是处于一个宽松的水平啊，所以预计呢，整个国际的支出呢和投资仍然是维持到高位啊。许多国家的这个疫苗的接种率不断上升，也是为经济提供了一动力。那作为出口国家呢，全球经济复苏也是支撑了新西兰的出口商品需求和价格啊。但是因为最近的变异病毒扩散呢，这些健康风险使得现在这个新西兰元的产能受到一个抑制，也是延长了一个通胀压力。所以在昨天，新西兰元对美元是大跌了1.42%，也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突发疫情对新西兰整个经济发展影响。在今天亚洲时段，新西兰的联储决议出炉之后呢，新西兰元对美元是一度下跌了70个点啊。不过随后呢，多头也是收复失地啊，转跌为涨。从目前新西兰联储本次表现来看呢，多多少少是有些出乎市场意外的啊，因为在之前市场已经做好了新西兰联储加息一个准备。但是因为新冠疫情在决议前24小时啊出现了，也是迫使委员会收回了这个决定。从经济指标来说呢，所有关于通胀和就业的预测啊，包括现在整个的迹象也是符合提高利率条件啊，只不过是因为近期不确定性产生，所以推迟了新西兰联储加息的步伐啊。如果目前封锁是短暂的，那后续加息进程仍然可能继续。而根据新西兰本地银行的预计呢，新西兰联储会在今年10月到11月进行加息。从短期来看呢，我认为目前新西兰元对这个对美元的话，那上方呢，大家应该关注一个阻力位0.6996，在下方呢，短期的关注支撑位0.69。主持人， 好，那么黄汉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6.4812，欧元对人民币报7.5943，英镑对人民币报8.9172，加元对人民币报5.1332，澳元对人民币报4.6979。 好，感谢黄汉的点评和分析，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我们再来插播一条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上海市松江区中心医院报告一名工作人员例行核酸检测结果异常，经市区疾控中心复核，其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结合临床影像学表现和实验室核酸检测结果，经专家组会诊诊断为新冠肺炎轻型病例，已转运至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隔离治疗。 上海市卫健委主任吴京雷透露，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最近两周这一病例并没有离开上海。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一病例与国内其他地方的疫情并不存在关联。上海正加紧对于病毒对基因测序，松江区中心医院也已经暂停日常的门诊医疗服务。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阴转小雨，偏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雨，伴有弱雷电，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为35到55，空气质量级别1级，属于优。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曼宁，责任编辑江宁、曼宁、杨红，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